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浩浩汤汤。不如由 Freddy 发问好不好？ 好啊好啊，因为刚才呢我们刚刚 break 的时候呢都讨论到说、刚才提过说我们做公众咨询的时候呢、业界很多时候有些同事啊，有些、职司啊，或者规划师啊，咁佢走到最前线面对这个情况，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感受的。咁亦都听返一啲业界嘅人即係问啦、就阿、博阿、教授你係即係一个学院嘅环境咁、出嚟同我哋业界面对嘅问题，咁佢哋有啲担心就係你其实了唔了解我哋业界日常接触嘅嘢啊、工作啊，遇到嘅困难啊，咁呢都想听下你嘅、你嘅意见。 其实呢我估大家有啲誤會嘅，其實學院喺大學裏面咧，我哋咧有一個指引咧，我哋最少有三分一嘅時間咧，其實係需要咧係去將我哋嘅研究成果咧係去貢獻社會嘅嚇。咁、我哋係有 outside practice 啊， 即係有實際 practice。 咁我舉啲實例啦，嗱，譬如通常政府搞唔掂啲嘢就會走嚟去大學揾我哋噶啦。咁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新鮮滾熱辣嘅， 應該早啲橫州單嘢走嚟揾你哋啦。 係啊，我又會幫佢嚇、已經係做好一個建議報告咧，可能一急就唔會有今日咁惡劣嘅後果。 但要好早之前揾你 嘅。係要早就係啦。咁我想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當有一個區咧，政府咧想做規劃諮詢，咁佢咧就用由上而下嘅方法，然之後俾 A、B 套餐，咁啊過唔到民意啦、你兩餐都唔係人食嘅係咪？咁終於咧佢又搞唔掂，佢又嚟學院咧揾我哋幫手咯。咁我哋就係成功說服到佢哋咧，就話試一次咧，真係由下而上做 select。叫啲持份者大家一齊去討論，一齊去設計。最終咧，其實個效果我哋交咗第一期嘅報告咧，我哋見到咧咁樣咧，嗰啲居民啊，嗰啲團體咧，其實佢係會自己有份參與設計咧，佢直情擁抱嗰個方案，佢係會幫政府去推添嘅。咁、所以呢一種咧，其實係一種改變咧，其實就係、畢竟咧學者咧係去比較有寬鬆嘅時間同資源咧，去學。外國的經驗啦，自己從事一些研究咧，可以帶出一些新的諗法。咁所以當政府其實遇到呢些譬如話，哎呀，規劃諮詢遇到問題咧，佢正正就係嚟院校揾我哋用新的方法去解決。咁呢例子其實我咪做緊業界做緊嘅嘢啦，係咪？Exactly 就係顧問公司做緊嘅嘢，就顧問公司做唔掂，咪交俾我哋去做咯。所以希望市民咧又唔使擔心話，哇，佢喺學院會唔會不食人間煙火？ 離地啊，離地。 因為我哋個業界都。都幾離地㗎嘛，有啲可以即係譬如講環保講到曉飛咁，但係其實真係實行起上嚟又好大件事㗎嘛。 咁喂我或者問一個啦，咁其實都關業界事嘅，就係、我知你做過 BD 裏面做過個disable 嘅，即係無障礙通道嘅 board。 咁我哋最近都即係自己有做 project， 就係好煩，好煩啲乜嘢呢，就係好即係我稍微諗多少少，譬如話道門係殿堂嘅，咁佢原來要上會，即係我諗，即係大家可能唔知咩上，即係你有啲咩新嘅諗法同而家本書裏面唔同嘅，你要拎上去俾邊啲屋宇署，然之後開大會，咁啊即係要觸動到好多人，咁但係嗰、那個呢、這個咁樣嘅方法就係令到好多人要想諗多啲新嘅嘢咧，就已經避㗎啦。即係我喂唔好搞呢啲，又要上會，又呢樣嗰樣，唔好搞。即係嗰個思維係好落後啊。 係， 即係令到嗰、那個 disable 或者嗰個無障礙通道香港嘅設施就係、是、喂好落後。 是 你有冇啲乜嘢嘅諗法？ 好啊，有嘅有嘅。但其實咧， 可以幫到。 講無障礙通道咧，就要講翻咧，就係、是、其實係因為世界組織咧係就住咧係即係殘疾歧視條例，咁啊引入香港咧，其實我哋政府咧就有責任咧係要落實，係避免咧係喺建築物裏面咧係對殘疾人士有歧視嘅。 咁後來咧就有一個作業指引啦，咁大家咧就會見到話啊，咁要跟從啦。咁但係其實立法嘅時候咧，都係諗得即係考慮到就係話喺實際嘅情況，尤其是係舊式嘅樓宇咧，未必能夠完全符合到嘅。咁所以咧就係成立咗咧，就係無障礙通道係有一個委員會。呢個委員會咧，其實根據法律嘅授權，就係去審批咧，就係話你今次嘅申請係咪符合佢所謂叫 hardship 啊，即係係咪真係已經用咗好多嘅方法都無法達到嗰個指引要求嘅水平。咁通過呢個委員會，如果真係確認有呢個 hardship 咧，佢係可以批准豁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即使又唔使太擔心話，哇咁達唔到係咪就唔批？唔係嘅，你只要證明到係有 hardship 咧，其實嗰委員會係可以批准係豁免嘅。呢個第一啦。想講一句咧，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喺我政綱都講咧，就係想推動一個係叫做表現為本 performance base。即係與其咧，而家嗰本咁樣嘅作業備考咧 係 descriptive 嘅， 哇！我諗多少少就已經，喂你唔跟喎、 啊。你知唔知而家驗樓咧嗰、那個 disable 嗰啲，佢真係同你度，真係同你度750。啊！你嗰個740喎，爭咗10mm 喎，唔得喎，咁 即係你塊鏡唔發， 你塊鏡唔發喎， 我照到曬喎，你都要發，我落地嗰塊鏡。 我入到去個酒店有幅咁大嘅鏡，但係你塊鏡唔發喎，咁又衰咗咯喎。其實係太過 rigid。 係啊，呢個咪就係 prescriptive 曲嘅壞處咯。我講個更加荒謬嘅俾你聽啦。佢咧規定咧就係話嗰個扶手一定要伸出300啊嘛。係 啊， 咁咧所有人都投訴話撞到咧。受傷啊，即係要叫白車噶，但係佢話冇啊，放寬唔到啊，因為一定要伸出。嗱，你會見到咧，如果你用呢啲咁樣咁 prescriptive 嘅，係會出現一啲荒謬嘅設計嘅，係用家直情係， 但係驗咗攞咗 OP 之後，咪 cut 咗佢咯。 係啦，咁即係做假啫。 呢個 point 我想講多少少，因為其實咧驗完 OP 之後，咁基本上我哋職司嘅責任，我哋履行咗啦 ，OP 嘅責任履行咗啦。將來個業主如果個租客佢 cut 咗佢，咁你又冇人去執法，冇人去 enforce 喎。冇人去執法，冇人去 enforce 嘅事。 即係其實兩家 根本係你自己喺度做一個美麗嘅夢境俾自己，但係又唔去 enforce， 又唔去做。咁何必要搞到嗰件事咁硬邦邦？ 冇錯。 點解唔可以接受一啲 alternative 嘅大家都可以滿足得到嘅嘢咧？ 所以咧，譬如呢個環節，我哋如果能夠說服到推動表現為本嘅 performance based approach 嘅，咁其實即使有好多發揮空間，但你有個責任就係要證明佢真係可以幫到嗰殘疾人士咁就得啦。 我想舉一個例咧，就係有陣時大家都可能做設計都遇到嘅情況，就係譬如嗰個地台有個高低級，咁你要一條好長嘅斜坡，1:12長到咧無啦啦一條長斜坡拉上去，咁話不如做個 lifting platform 啦咁。咁但係 lifting platform 咧，又輪到機電工程處咧唔批嘅，咁然之後咧，佢又唔鼓勵你做 lifting platform 嘅喎，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咧係可以用今時今日21世紀用新嘅 technology 可以解決得到嘅嘢，但係嗰種思維仲係18世紀嘅思維嚟嘅，我都唔係好明 白。係，咁呢個其實咧就過去10年。開始見到咧，就係屋宇署越嚟越係肯接受，就係用表現為本㗎。 但係唔係屋宇署唔接受啊？係屋宇署對住嘅，我唔知啲咩團體或者咩嘅部門啦，嗰啲人唔接受啊。 有好多好多部門、好多範疇嘅人 喺度，冇錯。 即係屋宇署可能接受嘅，即係嗰個阿 Sir 都接受嘅。但係去到即係頭先講啊，上 board 或者開會。佢有揾其他人嚟， 其他人 嗰啲，咁樣唔得喎， 係啦， 咁樣又有。 我舉個例，頭先講話 lifting platform 咁啦，你機電工程處規定咗 lifting platform 高過幾多，嗰啲就要做 lift， 做 lift 咧就有 lift pit， 冇 lift pit 嗰啲又唔當 lift， 即係佢喺呢個字眼上係咁喺度打個死胡同喺度兜，咁跟住你乜嘢都做唔到，咁你起條 disable ram 啦咁。10幾米長嘅一條 disable ram 啦，咁即係其實係成日我哋都面對， 好似申訴大會咁啊，咁樣。 同埋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咧，即係未必淨係屋宇署，即係可能有啲時要配合埋其他交通啊。我見到唔知幾多德國，因為日本有條片 哇！那個人坐咗輪椅，那個輪椅其實就係架車嚟㗎，碌到出去佢揸緊架車，含埋佢個輪椅一條龍，即係咁樣嘅。 我其實有一條片咧係。 個 escalator 石級嚟嘅，好似啲古舊建築嗰啲係譬如大家 imagine 係高等法院門口嘅石級啦。咁然之後咧，佢有個掣撳完之後咧，那個石級 變形 啊嘛，咁落去變咗個平台， 然之後 你嗰架 架 輪椅嘅細路咧，佢就自動一個升降台升翻上去。咁你行入去之後咧，咁佢就會變翻做一個石級。 哦，機電工程署一定唔俾你 啦。呢度已經可以解決咗呢、這個舊建築保育同埋呢個 disable 呢、這個無障礙通道嘅嗰個矛盾咯。咁但係機電工程署 一定唔俾啊， 一定 唔係嗱，所以你嘅好多部門要協調，但係我哋唔知。 唔係，所以你今日揾啱人啊！ 我哋諗到㗎，諗到 呢啲工作就係要立法會議員去做咯。其實咧，因為部門與部門，大家都要了解咧，公務員就唔想有。責任啦，驚出咗事，咁佢驚咩鑊啦，咁所以咧就要咧，嗱我喺呢度咧都呼籲係專業界嘅選民咧，就係、是、嗱大家咧可以組成一啲關注嘅團體，你哋將你哋平時遇到嗰啲困難啊，你哋覺得係一啲新嘅方法可以解決嘅咧，你哋將佢寫成好似提案咁樣，有一個小組。然之後咧，我嘅議員辦公室咧就協調大家咧去揾相關嘅部門，我可以揾埋工程師咧去說服機電工程署，咁樣咧先至係一個出路，因為佢哋各自為政。 你好忙， 你好忙喎，做咗三屆都做唔完我啦。 唔係，但係就要大家幫手啦。即係如果全部嘢都我做啊，當然做得好慢，做得好少啦。 即係一個提案咁樣拎上嚟俾你。 我就叫 pro demo 即係大家就住你有興趣嘅工作，你哋自己去 form 一個 pro demo 一個小組， 其實 你去幫 我。坦白講咧，我好開心聽到你咁講。因為其實呢樣正正就係我哋期望我哋個功能組別個代表去做嘅，但係而家過咁多年都冇人做。 其實呢啲事咧，日日都發生緊。其實日日都發生緊，即係你我哋日日都喺度諗嗰啲設計啊，或者點樣嘅嘢。喂，我想諗多啲。但係已經喂，頭先已經諗到機電工程署啦。 BD 同 EMS 日日俾我哋鬧，佢都唔想俾人鬧嘅。 響呢個無障礙嗰度 ，BD 其實已經係好想幫， 好想幫嘅， 好想去改㗎啦。 佢都知好舊， 真係改唔到啊！俾人擋住。 即係佢啱啱出嚟嗰本即係 Barrier Free 咧，96年，而家又係嗰本。 我哋去。日本睇下人哋嗰啲全部用電撳㗎喇嘛。 佢有一條我又睇到條片啊，個 escalator 你成個輪椅去懟埋佢嗰方面識帶埋你上去。 我最唔明白就係佢話啲嘢嗰個 disable， 我唔係話歧視佢啊，事先聲明啊，我哋冇歧視嘅成分，但係 做得好啲。 佢話個殘障人士佢係需要自己去做，唔需要人幫。 冇錯 ，which is fine。 係啊， 但係你連撳粒掣咧都唔得喎，咁。即係我覺得係咪有陣時過火位呢，即係我覺得係咪真係要去到咁 extreme 嗰個人係要咁殘障先至可以 fulfill 到呢樣嘢呢，咁 嗱，所以正正呢，其實大家一定要有呢個 pro-demos 嘅概念，就係話你哋去提呢啲意見，因為好難要求嗰個議員係泛泛都熟曬嘛，係咪佢畢竟四個界別嘛，佢識得一樣都識唔到第二樣囉，而且係咁貼地嘅，你係每日嘅工作遇到嘅問題嘛，所以我用嘅新方法就係話，你哋變成我嘅團隊，你哋最知道同埋你哋最想改善嘅地方，你哋 最多勞 去揾研究做呢個提案，然之後我去揾部門去解決咗。 今日就淨係職司 architect， 咁啊仲有 landscape， 仲有你真係好忙，你真 係盡力做，盡力做，用呢個方法其實有突破嘅。 係係啊，好啊。嗱，咁我哋等第四節翻嚟咧，我又轉到個話題啊，仲有大把嘢想問你， 好 嘛？ 好。